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的建筑二呢，我们三位主持呢会带大家去一个的城市，而这个城市呢给人的感觉呢都是一个比较凄惨一点的感觉的。就算大家现在呢上网去找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国家的名字的时候呢，通常呢都会见得回它在24年前的一个大屠杀的事件。讲紧嘅咧就系卢旺达嘅基加里啦，咁咧今次呢个城市当然啦，亦都系由我哋嘅主持之一啊先奴咧同我哋去推介嘅。卓然同我都应该一开始都有个问题噶啦，就系、是、点解先奴会推介呢个城市，或者当年你去呢个城市嘅时候系基于啲咩原因？ 90年代嘅时候咧，成日睇新闻都系有关于卢旺达嘅，咁嗰阵时咧就。都唔會留意佢喺邊個地方，就係、是、非洲啦。咁後期有一次非洲之旅就比較長，咁我就有幾個國家係重點嘅，其中一個就係盧旺達啦。因為我好想知咧嗰陣時點解佢哋會有一個咁大大屠殺新聞咧，我就未必完全好了解。 係係。 咁所以就想去真係親身去睇下呢個地方咯。 你嗰陣去嘅時候係邊一年？ 2006年，其實係大屠殺12周年啦，即係嗰陣時係12年啦。咁變咗咧，嗰個國家已經係開始穩定嘅啦。咁嗰陣時去嘅感覺咧，好奇怪，因為我都去咗好多國家旅行啦。但係我覺得去盧旺達係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即係你唔可以抱住去玩嘅心態咯。我記得咧，我去盧旺達首都啦，基加利嗰陣時咧，揸住本旅行書咧，佢係冇景點介紹嘅，係零嘅。原來咧，我去嘅時候嗰、那個國家咧係冇博物館嘅。咁、亦都冇，譬如戏院啊或者文化中心啊，系冇嘅。 即系俾游客嘅娱乐设施都欠奉 啦。系啦，佢唯一一个咧游客可以去的地方咧，就系、是、呢个基加里嘅大屠杀纪念中心。咁其实去其他城市都系嘅，即系我即系去咗两三个城市啦。其实主要睇咧都系一啲大屠杀嘅纪念中心咯。 都系喺卢旺达入面，你意思？ 系啦，咁所以咧，你感觉咧系好沉重啊，真系。即系你唔会谂住啊，不去嗰度叹下，食啲好嘢啊，咁你唔会有咁嘅感觉嘅。咁同埋咧，游客都好少啦。咁通常咧，其实卢旺达而家都系嘅，佢嘅旅游重点咧就系睇山地大猩猩嘅，因为呢种动物咧只可以喺卢旺达啦，佢隔篱嘅刚果啦，同埋比较稳定嘅。烏干達咧境內係出現，咁而盧旺達係最大機會睇到嘅，咁所以咧都有啲朋友咧就會特登去睇呢啲山地大猩猩嘅，或者咧就係真係想去感受下呢個大屠殺嘅事件咯。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同其他國家好唔同嘅個感覺咧，你唔好諗住係一個好開心嘅旅行咯。咁但係我覺得有好大得益嘅，你會有多啲反思。嗰陣時我覺得都有啲旅行禁忌嘅，尤其是係我唔會敢同當地人去問咧。喂，究竟你係屠西族人啦，定係胡圖族人咧？內戰或者大屠殺嗰陣時係點咧？我覺得呢啲係一個禁忌咯。咁、變咗咧，你想去即係親身了解多啲咧，可能唔可以直接同當地人講啦，反而就可能透過之後睇翻啲資料啦，同埋嗰陣時睇啲大屠殺博物館咯。 啱啱咧，先奴所講嘅屠西族或者係胡圖族人咧，究竟當中發生咗啲咩事咧？嗱，我哋跟住落去會慢慢再同大家講啦。咁、但係都要再了解多少少。嗱，我哋都係嗰句啦嚇，建築二都係講建築二。我哋呢一個系列咧，咁我哋講咗好多都係講城市規劃啦。咁、而基加利呢一个城市咧，之前发生过大屠杀事件，相信佢都系后来完咗呢啲事件之后，都会有一啲嘅好值得大家去借镜嘅一啲城市规划、一啲设计，而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喺个节目入面再同大家去讲一讲啦。 系啊，当然啦，都系想讲咧，其实咧大屠杀之后咧，咁多嘅纷争同埋国家分裂得咁犀利咧，究竟呢个城市点可以帮个国家去走出呢个伤痛？我觉得咧，未必个个城市可能会遇到啲咁嘅人祸啦。咁但系咧，对好多 其他有衝突嘅城市咧開一個借鏡咯。當時嘅政府咧都係有用一啲城市設計啊或者政策咧，佢令到佢哋民族可以共融翻咯。咁我哋等陣會再講點嘅。 建築二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 我覺得如果要講呢個盧旺達大屠殺之前咧，真係要好了解咧成個非洲啊。基本上咧，佢嘅文化，即係我嗰陣時去非洲咧，感覺咧，非洲一定冇歐洲或者亞洲，甚至南美洲個文化咁豐富，因為佢嘅文化始終都係由部落形成啦、種族形成啦，所以每一個咧都係比較細。好大部分地方咧，其實佢哋未必會同其他嘅種族或者部落咧有任何嘅溝通添嘅，變咗咧佢哋好局部地區性嘅，所有嘅政治聯繫上亦都冇一啲國家嘅概念。國家概念咧，其實係由歐洲殖民者帶俾佢哋咯。 係啊，咁如果真係要翻翻去盧旺達嘅歷史或者係即係東非嘅歷史咧，可能有幾點可能要講翻清楚啲嘅。首先咧就係喺非洲嘅文明入面，即係如果淨係計譬如北非啊、譬如埃及啊嗰啲，其實好多嘅文明嘅古國係非常強大，因為同地中海嘅連係好深啊，好多部分都係好富庶嘅。由以前嘅角度同今日角度睇都係。我哋話西非嘅部分，尤其係即係喀麦隆嗰堆嘅法語系嘅國家咧，亦都因為同海發現連結得比較早嘅關係啊，同埋即係歐洲文明揾到黃金啊咩問題，咁所以譬如黑奴貿易好強啊，或者種種唔同嘅原因咧，即係佢哋嗰邊咧都發展得唔錯。咁但係咧，非洲中部咧就是、一個巨嘅撒拉沙漠，咁而东非嘅部分，除咗东非裂谷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嘅一啲巨型嘅草原嘅。咁嗰啲巨型嘅草原咧，背后咧其实就系一啲极端嘅天气嘅，即系话咧佢系长期嘅，可能系干旱啦，然后有一段时间系有暴雨。咁其实我哋今日讲嘅乌干达嘅附近咧，其实喺隔篱，咁当然啦，因为非洲版图好大，隔篱都讲紧1000公里 around 嘅，咁就系即系塞伦盖蒂大草原，就系啲斑马、大笨象啊、 迁徙 嘅地方，啲鳄鱼啊嗰啲咁嘅地方。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嗰个地方嘅环境咧。大抵就是一个咁样嘅部分嘅一个气氛，咁所以佢基本上系隔绝嘅，即系话佢同欧洲文明或者古大陆以前我哋讲嘅成个建筑二系列咁多嘅文明都系隔开嘅，因为佢冇办法点去啊。 我觉得啱嘅，通常咧，我心目中嘅非洲咧系过咗撒哈拉沙漠，先至为之非洲，因为个文明咧真系由个沙漠咧断咗两边嘅，即系无论宗教啦或者文化咧，其实好多时咧喺地中海咧发展得几好嘅文明咧都传唔到过去 嘅。我哋之前都讨论过就是、埃塞俄比亚嘅地方，咁其实佢喺叫做信奉基督教文明咧，其实系早于三四世纪嘅，即系其实佢比起好多嘅欧洲地方更加早有基督教信仰。原因系爱尔兰有啲传教士历尽千辛万苦穿到去揾到个地方，然后国王系结果系信奉咗基督宗教。咁但系咧后来要去到地理大发现之后啦，再去到即系慢慢先咧，之后寻找到呢个失落咗嘅基督教文明嘅古国，中间其实都隔咗800至900年历史，系冇知道有嗰个地方存在。咁其实你代表住嗰度，其实大家知埃塞俄比亚或者阿纳德利亚，其实已经系非洲比较同中东世界能够联系嘅一个地方，都隔咗800-900年系未接触嘅。咁所以我哋话整个卢旺达嘅历史咧，喺我哋今时今日嘅讨论里面咧，其实只能够依赖咧就是、所谓口述历史嘅研究嚟帮到我哋嘅啫。咁口述历史即系简单讲就系通过口耳相传啦，通过啲祖辈嘅传达咧，或者系种种嘅留低嘅歌曲咧去传达嗰个民族嗰个历史系点。咁所以呢一种嘅历史书写咧就唔会系一种好强嘅信史，即系佢好难去数嘅。咁但系喺咁嘅背景之下咧，我哋话最早嘅罗旺达王国系由10至11世纪咁上下形成，大抵就系同即系十字军东征同期发生嘅一件事。咁就其实都系一啲由部落衍生慢慢出嚟嘅部分。最初咧，其实喺口述历史咁嘅基础之下咧，其实最初咧系一啲胡图族人喺嗰度嘅一啲农耕嘅文明嚟居住嘅。咁后来咧就有所谓嘅图西族嘅族人咧，亦都迁移过嚟。嗱，呢度咧我哋要抛开所有我哋嘅理解，要慢慢去接受嘅。第一件事咧就系话咧，尤其系东非咧，其实有一个文化咧，就系佢哋有以牛咧作为佢哋嗰个嘅资源拥有，即系代表你有冇钱嘅。 關鍵。點解咧？就因為牛隻咧，其實係逐水草嘅一個居住嘅環模式嚟嘅。簡單講就係隨住東非嘅草原嘅遷移啊，水草嘅遷移咧，其實佢哋一個流動嘅一種形式嘅部落。佢哋嘅流動，但係佢哋唔會流動到好遙遠，但係佢哋會喺定嘅範圍裏邊反覆咁移動嘅一班人。咁簡單講，佢哋就係逐水草嘅遊牧嘅一啲人嚟嘅。咁而咧，胡圖族咧相對係啲採集啊、農耕啊、一啲初級嘅農耕啊，即係刀耕火作形式嘅一啲部落。而咧，圖西同埋胡圖族呢兩班族人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佢哋係互相幫助嚟生存嘅。咁點解咧？就因為牛隻咧喺呢啲嘅耕作啊、種種肥料供應上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作用，即係話有牛隻嘅幫助咧，能夠令佢哋嘅生產容易好多，係咪？肥料種種嘢好多，所以咧佢哋係用咁嘅方式嚟做密合約嘅，就係話咧，其實無論係個王國嘅規模啦，或者部落嘅管治咧，都係分為兩個擁有者嘅。胡圖族咧係土地擁有人，好清楚嘅。土地擁有者係胡圖族，咁而咧圖西族咧就係牛隻擁有人。咁其實佢哋兩個用咁嘅平等嘅方式嚟做結合，理論上咧咁樣理解咧就唔應該係有分高低。有人會認為即係圖西族喺上面嗰層，譬如14世紀之後嘅王國嘅皇帝，即叫部落嘅領袖啦，或者叫國王啦，就係圖西族人嚟嘅。但佢哋嘅整體嘅合作就係咁嘅模式嘅合作。咁你好難話 邊個種族優越一啲？冇呢個情況。 我賣汽水俾你嘅，究竟係我賣汽水俾你嗰個係高級啲啊，定係我買汽水嗰個高級啲？你好難咁去被討論嘅。OK， 咁所以咧係一個咁樣嘅結合嘅部落嘅形式。而因為咁樣，圖西族亦都冇辦法留得好耐，因為佢要逐水草而居住，佢哋都冇嗰啲行產。可以受到保留，所以用咁样嘅模式咧，其实好多好多嘅非洲嘅部落都用咁嘅模式嚟做运作嘅。所以我哋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后来衍生到我哋之后都会讲，或者之前我都听过嘅卢旺达大屠杀，两个族群嘅一个咁样嘅大嘅种族嘅屠杀咧，其实未必系啊，亦都唔应该理解为咧佢哋两个部落本身天生嘅世仇， 系 更加多系佢哋本身嘅生活喺嗰度已经好多年， 本身系互利共生嘅咁嘅状况。 其实都有啲学者啊，其中一个说法就系话佢哋两个分别喺唔同地区迁移过嚟啦，但亦都有啲讲法咧，其实系本来同一个种族。即係佢哋喺呢個基因上一樣，因為佢實在咧外貌特徵太相似，根本咧係分唔開嘅。就算當地人啊，就係睇個樣啊，佢哋都唔知道自己係圖西族啊，定係 係咯？ 呢個就百分百同意嘅。即係我哋話咧，喺近基因圖譜咧，如果你用基因嘅方法去講嘅話咧，其實全個地球裏邊大部分人種都好相似嘅。所以其實一直以嚟，我一講基因法說嘅時候咧，其實背後就係講翻，其實佢哋大部分都係由中石器時期之前非洲遷出去。嘅嗰班人，咁所以其實佢哋基因全部都相似。咁但係如果喺文化上嘅差異咧，佢哋係揾到證據係有分別嘅，即係佢哋係兩批唔同嘅人。咁但係佢哋再打上去啦，再數上去之前嘅一啲種族遷移咧，佢哋必然係同一群嘅一啲嘅人，而且佢哋喺語言上面咧都係用住同樣嘅語言嘅。咁所以佢哋更加多你見到咧，佢哋分別咧喺我哋咁嘅講法咧好明確啦。一個咧就係養牛嘅，一個咧就係耕田嘅，就係咁啦。我哋應該以咁嘅角度去理解佢哋呢兩個種族背後代表嘅係其實係一種生活方式 嘅。咁但係你就要經過再分析啦。但係嗰陣時咧，其實歐洲人去到嘅時候咧，真係冇咁多智慧噶嘛。 亦都唔需要理會嘅，都係黑嘅。 因為喺十九世紀尾啦，即係之前都講過啦，就有呢個分割非洲嘛，係咯。咁變咗咧，其實嗰陣時就主要都係。幾大列強啦，佢分咗非洲啦，咁而德國咧主要咧就係分咗東非部分嘅，咁佢就唔會分咗一個國家，嗰陣時叫一個德屬東非啦。咁包括咧而家嘅坦桑尼亞啦、盧旺達啦，同埋呢一個布隆迪呢三個國家嘅地帶嘅。咁德國人咧去統治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沿用翻當時嗰個方法嘅，就係嗰陣時咧盧旺達王國係統治咗一個區，咁佢就覺得啊，盧旺達王國係嗰、那個。本身嘅領袖喎，咁佢哋係屬於圖西族人嚟嘅，咁所以佢覺得咧，咁不如用圖西族人再統治翻啲胡圖族人啦。咁記住，胡圖族人同圖西族人個人嘅比例一大咧，嗰陣時咧都係佔據胡圖族人咧就係有八成到，圖西族咧係一成多啲咯。 其實好能夠被理解嘅，因為養牛嘅人同耕田嘅人比，耕田一定係養到更加多人口，即係你屬逐水草嘅人一定係少啲。 係， 但係反而係統治翻嗰個地區嘅係。人數比較少嘅圖西族 啦， 都可以被理解，因為我哋之前都講，即係其實佢個王國係好綿長，一直都係咁。而其實喺依啲咁嘅疏散嘅部落居住嘅地方咧，其實管嘢嗰個咧，未必係真係所謂嘅統治者嘅高壓嗰啲。 好正常，而家我都係 係啊， 做嘢嘅人多過管理嘅人啊嘛。 同埋最緊要係，其實喺啲咁自由自在嘅部族咧，其實我冇所謂嘅。背後都係話，都係一種交換啫。其實就係俾只牛，就係你俾我嚟互惠互利去耕田，咁我就提供我嘅勞動力。 或者同提供我嘅農產品同你交換。咁你話 嗰陣其實嗰個合作嘅模式係咁， 即係咁你我哋用今日嘅觀念諗，即係奴役，即係其實唔係噶嘛，即係其實係交換緊嘅一個模式嘅東西。 係咯， 咁但係當譬如德國人去到嘅時候咧，佢都係梗係想利用呢班人啦。 但可能佢哋嗰個思維模式同本身非洲人完全唔同噶嘛。 唔同嘅，唔同嘅。咁同埋嗰班係土人嚟噶嘛，對於歐洲人嚟講，咁德國人去到嘅時候咧，其實佢覺得喂，你住啲地方都係啲即係啲泥屋㗎，唔得喎。咁於是咧嗰陣時咧，佢揾咗咧有一個咧係德國嘅探險家。佢好犀利嘅，呢、這個叫肯特嘅人咧，其實就已經遊歷咗非洲好多國家噶啦、嗯，所以佢對於非洲嘅文化咧，某程度上有了解嘅。嗰陣時德國就同佢講話，喂，不如咧你就管理呢一個盧旺達啦。其實嗰陣時咧就唔係分國家嘅，佢只係分個地區，因為全部都係屬於呢個德屬嘅東非嘛。咁、嗯、就喺呢一個區。盧旺達就不如你去管治啦，咁於是咧呢一個探險家咧就去揾地方啦，佢就喺盧旺達呢個地區咧嘅中間部分咧就揾咗一個比較高山嘅地方。其實盧旺達咧佢喺境內咧頭先都講過啦，佢好多地方都係屬於1000米以上嘅高山地區嘅。盧旺達個暱稱咧叫千山之國，咁、所以咧佢嗰陣時咧就諗啊呢個地方咁靚，不如揾一個高少少地方，一嚟咧又可以有防御性啦，二嚟咧佢又可以望到好嘅景啦， 氣候都好啲啦， 氣候都好啲啦。咁終於咧佢就揾咗基加利，因為基加利咧佢嘅地理上咧係屬於成個盧旺達中間，咁變咗咧佢要去管治其他地方啊都比較方便。咁亦都唔係咧嗰陣時盧旺達王國嗰個聚居地，佢就喺嗰度起咗第一個嘅喺盧旺達裏面嘅殖民城市啦，叫做。咁但係呢個殖民城市咧，就唔好大家諗，哇！即刻好多好多好靚嘅殖民地建築物喺度啦，唔係嘅。咁當時咧，其實冇一啲好大嘅規劃喺嗰度嘅，佢只係嗰度起咗幾條街嘅啫。咁主要咧就起咗一間大宅，就係咧肯特呢一個總統啦，叫做 佢自己住嘅地方， 自己住嘅地方。咁其實咧，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幾多相嘅。咁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層高嘅平房嚟嘅啫。咁佢用石頭起啦，咁有斜屋頂啦。咁嚟一睇，哇！呢間咁嘅屋咁鬼簡單。咁但係咧，你要係翻 比起非洲嗰啲泥屋，應該已經係 皇宮啦，完全係。咁呢間屋咧。是而家咧盧旺達現存留得最耐嘅殖民地屋嚟嘅，咁、所以咧呢間屋咧都有好有歷史價值，同埋喺嗰陣時真係啊側邊全部都係泥屋嘅，呢間淨係俾咗皇宮之後咧，佢喺2006年咧，即係我去嗰年咧，我都未見到呢個表示人，但係之後咧佢就變咗做一個博物館啦，亦都係而家基加利市內唯一一個博物館咯。咁、呢博物館咧除咗係有歷史部分啦，佢都有啲生態部分去介紹當地嘅一啲自然環境嘅，咁、所以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建築物啦。咁、但係當時咧，佢喺嗰度咧，除咗德國有少少人喺度啦，咁仲有啲當地人咧，其實佢係唔俾其他外面嘅人嚟嘅。德屬東非咧，佢哋咧係有個策略係咁樣嘅。咁但係呢個肯特咧又覺得啊唔得，咁、我哋發展唔到噶嘛。 其實佢喺入面有啲咩嘅經濟嘅收益咧？即係佢嗰個地點本身同之前咁講，佢同北非啊或者西非嗰、那個距離有啲遠嘅。咁東非呢個角落 嚇，咁佢、只可以做地區性嘅生意啦。你唔好諗到去到咁遠啦。 同埋的確係冇乜天然資源， 係啊， 即係冇乜我哋今時今日被稱重嘅重要嘅天然資源，金啊銀啊，好容易處理嘅一啲石油啊煤啊。 即 係咁，亦都唔近海岸啦。做啲貿易港口亦都唔係做到嘅。 咁但係都有啲貿易做嘅，因為佢真係又喺個十字交界啦。佢又差唔多喺東非最中間位置，即係冇海。咁、但係咧，佢可以連到譬如坦桑尼亞啦，連接去剛果啦，或者如果南北向咧，就係呢個烏干達就去呢個布隆迪啦。咁變咗佢係中間一個地方，啲人就可以轉口貿易。咁嗰陣時咧，就反而吸引到咧有啲阿拉伯人就會嚟做生意啦。咁變咗咧，慢慢咧有啲印度人嚟。咁呢個城市咧開始變咗一個少少嘅轉口貿易嘅中心咯，咁但係都係唔發達嘅。佢一直咧去到獨立之前咧，1962年啦，其實呢個城市咧係得6000人嘅，你幾細？六千人即係而家一座樓都冇， 同埋真係要被理解。我哋正話講嘛，養牛同埋耕田咁樣刀耕火作嘅一啲人咧，其實真係唔需要城市嘅，即係喺嗰個世界嘅人觀念裏面，城市係。其他嘢嚟嘅，佢你起間咁靚屋對佢冇用嘅，即係喺佢嘅心目中佢唔係要呢樣嘢，所以佢由一個殖民者嘅城市變成屬於盧旺達自己嘅城市咧，其實係個過程要一步一步現代化先做。 係啊，因為嗰陣時其實有成多達90%以上都係農民，佢哋係冇城市嘅概念咁講咗啦。咁同埋咧嗰陣時咧，當一戰完咗之後咧，其實德國輸咗噶嘛。 係啊， 咁咧佢又將咧呢一個殖民地咧就俾咗。 比利時管理嘅。 係啊，但中間都有個小插曲嘅，就係當時其實就俾咗英國管嘅。咁但係比利時就話唔係喎，其實我已經軍事佔領咗，1917年已經軍事佔領咗。咁就同英國人傾，喂，我霸咗兩年幾嘅喎，你不如俾我啦。英國咧真係多得滯， 多得滯係啦， 俾即刻俾比利時。咁但係比利時咧係一個。恶名昭著、臭名远播嘅非洲殖民者，即系我哋唔讲依次大流沙咧，比起依次更加强嘅就系光果嘅嘅 之前都有提过， 系啦，即系不得了。咁你谂下，比利时俾班咁嘅人真系管咧，都唔系有啲咩好兆头。 咁佢梗系想要啦，因为佢当时占据咗侧边嘅光果嘛，变咗如果你可以连埋布隆迪同埋卢旺达咧，变咗佢个势力可以更大啦。咁、当时佢管治咧就系呢个布隆迪同埋卢旺达一齐嘅，叫卢旺达乌隆迪嘅一个管理嘅地带。咁所以咧嗰陣時嘅中心咧，其實就唔喺盧旺達邊嘅，佢就喺布隆迪嗰邊。布隆迪反而咧，而家嘅首都咧就係當時佢嘅殖民統治中心。嗰陣時咧，基加利咧得6000人，但係嗰邊咧有50000人。其實佢嗰個政治分野咧係偏重咗喺南邊嘅。 但佢都係用翻圖西族人去做主要 嘅。係啦，依度要講嘅就係咧，我哋話就係因為有殖民者，殖民者又冇辦法直接管，所以因為咁嘅咧，嗰、那個圖西族嗰個管理員嗰個身份咧就慢慢佔得越嚟越強，即係佢變咗成為，亦都被上面嘅 代理 嘅 power 嘅權力變咗佢成為一個真正現代意義裏邊嘅國家管治者。佢用以前嗰種咁樣嘅合作嘅疏散嘅模式，變成咗一個真正嘅管理員。咁同埋佢因為咁咧。其他人如果想反佢，你都無從可反啦。因為以前唔同啊，以前唔聽你話咪唔同你做合作咯。但而家咧就亦都唔係咁嘅歌仔唱啦。因為好多嘅真係工作啊、勞役嘅事情咧，就要通過呢個殖民者去做。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會建咗一個上層嘅圖西族同埋一個下層廣大胡圖族嘅一個結構咧，就出咗嚟。 不過咧呢樣嘢咧，比利時咧更加強化咗，因為比利時政府咧喺1931年咧，佢哋咧就引用一個身份證嘅政策，佢就決定咧要喺身份證上面咧寫咗你咩民族，佢就只有咗三個民族。其實當年咧，除咗有圖西族同胡圖族之外咧，仲有一個比較少啲咧。叫做特雅族嘅人，咁啊佔1% 嘅啫。咁但系咧，你分咗喺身份證上面咧，你係咩民族咧？其實對於咧你之後嘅一啲政策啊，或者你可唔可以就業啊、揾工啊，都係有唔同嘅待遇。 係啊，即係先到咧喺一集之前咧，就向我哋推介咗一出咧，就係講依次盧旺達歷史同埋盧旺達嘅大屠殺嘅戲咧，就叫《泣血四月》啊。咁咧裏邊咧一開始咧，其中有一幕有有趣嘅，即係佢哋講咧就係啲比利時人咧就度嗰啲盧旺達人嘅鼻嘅高唔高，因為當時咧佢哋嘅人種嘅觀。非洲和歐洲剩下人種觀念就是皮膚越白鼻梁越高身高越高的話他們就越來越 civilized 越來越接近文明簡單說就是越接近歐洲人所以呢他就度下個鼻高不高或者牛多不多或者皮膚白不白白一點的高一點的就是屠西 這個都是真的而且呢 因為淒涼、 他們沒有一個科學的分法即是他覺得這樣就分到而 且他又要分又不知道怎麼分用那個方法分 但他覺得屠西族好一點我要找屠西族人、其實那時候因為屠西族是這個牛主來的嘛佢哋有一個分法係，甚至話如果你多過9隻牛咧，你就屠西族人。咁、所以結果咧，佢分咗之後咧，以前九隻牛咧，如果我胡屠族人咧，我可以慢慢可能儲下都有。 其實有啲係有， 係有啲係咁樣去變咗叫做話屠西族咧，其實唔係嘅，其實只係變咗牛主啫、但因為咁樣之後咧，佢斷絕咗嗰個可以由一個階層去另外一個階層即係我你屠西族，你就係世襲制㗎啦。係 啦， 你永遠都係屠西族，你啲仔女屠西族。但如果你胡屠族咧，你個仔女都係永遠都上唔到去㗎啦。咁變咗咧，咪更加令到佢哋會好唔鍾意對方 囉。就將種族問題轉移咗做社會流動嘅障礙。 係啦，咁而但係呢一個分法，如果你啊入咗一個叫做統治階層嘅屠西族，係咪就代表以後一帆風順呢？咁歷史話俾我哋聽呢就唔係啦。咁之後落去就因此就發生咗盧旺達嘅大屠殺啦。咁呢啲嘅情況呢，我哋留返下一節嘅建築語呢再慢慢同大家講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今晚嘅建筑二啦，咁我哋今日咧所讲嘅城市系非洲卢旺达嘅首都基加利嘅。其实深水清嘅听众咧，即系留意我哋今次讲嘅呢一集咧，都发现，咦，我哋揾翻先奴一开始同我哋讲有一个聚嘅嗰一集咧，发现冇呢一个城市嘅咁样。咁但系冇错啊，呢一集咧其实系我哋啊，即系叫做 extra 加落去嘅，因为我哋发现咧，即系。呢、这、一个城市亦都系非常之值得去讲啦，咁亦都即系可以作为我哋呢一个系列啊嘅即系尾声啦。咁而我哋嗱，我哋因为时间关系，我哋之后咧再慢慢再同大家讲翻呢个系列嘅嘢。咁我哋今次继续讲翻基加利先。上一节咧就讲到咧，因为比利时人嘅一啲殖民统治咧，咁就令到卢旺达咧嘅图西族人咧同埋胡图族人咧个分割咧就越嚟越大啦。咁亦都造成咧更加多嘅种族嘅矛盾啦。因为咧咁啊喺稍后落去嘅时间50年代尾左右啦，咁亦都因为好多嘅独立嘅声音要喺非洲嗰边咧就提出啦，咁所以咧比利时开始就已经系将呢个卢旺达人嘅命运就交俾佢哋自主决定啦，咁啊举行公投。 其实即系非常简单咁讲咧，就系喺当时比利时都受住佢哋比利时嘅荷语区同比利时法语区之间冲突，佢哋认为即系嗰个种族问题系唔应该咁样交俾一边。去管，咁所以佢就自决啦。咁但系自决嘅背后就系人口多嗰边咧，就系决定一切嘅。 咁 其实之前我哋好多个国家都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噶啦。人多嗰个咧就喺啲咁嘅投票上咧就得权，但系得权之后咧佢哋冇俾翻适当嘅权利咧俾少数嘅人。咁喺咁嘅情况下咧就好容易变咗暴政啦。咁而当家作主就变咗胡图族啦。被人管嘅就变咗图西族啦，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嗰、那个种族嘅阶级咧就变咗逆转咗。 系、嗯、咁，但系讲翻个城市设计啦，咁喺咧1962年嘅时候咧，终于独立咗啦。咁基加利咧就好顺理成章变成咧卢旺达呢个首都，因为佢喺地理上亦都系非常之中间啦。咁、嗯、但系嗰阵时我之前都讲过，得6000人啫嘛，咁少人。咁去到个首都，当然要大兴土木啦。咁但系咧，其实起嘅真系唔系好多嘅啫。你嗰阵时咧，佢主要起咗少少嘅政府总部啦。咁同埋咧。喺殖民時代咧，佢係有一個政策咧，係唔俾大量嘅本地人入去基加利嘅。佢覺得係一個歐洲人住嘅地方，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覺得哇，呢、這個地方好神秘啊！所以當佢咧獨立變咗首都，喂係我噶啦嘛，變咗咧大量湧入好多本地嘅一啲窮嘅農村人口啦。咁城市咧突然間就爆炸。咁以一個非洲 嘅人口膨脹，人口膨脹係 啦，人口膨脹啦。咁但係以一個啱啱新起嘅國家，佢根本冇一個能力嘅，同埋冇任何嘅智慧咧，佢做城市設計噶嘛。咁嗰時變咗咧，側邊咧係好多嘅貧民窟啦。咁但係基加利嘅地理好唔同嘅，佢係由幾組嘅小山組成，每一個咧唔係好高嘅啫。咁變咗咧喺本來市中心的地方咧，側邊起到幾多咪幾多咯。啲人起完唔夠嘅，咪再隔離山頭起咯。咁變咗咧。佢嘅貧民窟嘅分布咧，同我哋譬如上次講麥德林好唔同。佢嘅貧民窟咧，佢就會係聚集喺山上面噶嘛。 係係。 基加利唔係，總之城市有位就起喺市中心都會有貧民窟嘅。 啊，即係見縫插針咁樣。 咁變咗咧就唔可以話完全唔理喎，真係。咁但係咧，因為咧除咗喺個國家資源配合唔到之外咧，我覺得其中最重要原因咧就喺獨立之後咧，兩族嗰個紛爭咧係加劇咗、嗯，因為咧。本来当家作主嘅图西族咧，而家系做二奶啦嘛，变咗做 俾人管嘅， 俾人管。咁佢哋咧，其实好多嗱，胡图族上场咧，真系报复性嘅。譬如好多政策上咧，读书我唔俾你读咯，唔俾你做公务员咯。咁变咗咧，佢觉得佢哋嗰个即系嗰个社会上嗰个流动咧，又变咗调翻转，我又变咗低下层。咁但系咧喺嗰阵时传统上咧，佢哋真系个智慧上同埋佢哋嘅学识上会多咗，因为喺殖民地佢哋系读书多啲嘅。咁变咗一啲穷冇知识嘅人去管一啲有知识嘅人。國家嗰個發展，尤其城市嘅設計更加咪仲差咗咯。 其實就簡單啦，就係三個字，鬥地主啦。你地主變咗弱勢嘅，或者點？咁其實喺人類社會裏面類似嘅情況係屢見不鮮嘅。只要係有錢，但係喺政治上弱勢咧，你係好容易被攻擊。咁譬如喺東南亞見到嘅一啲排華嘅事件啦，又或者調翻轉喺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嘅知識分子嘅一啲嘅傷害啊，你會見到嗰啲嘅人本身喺咁嘅權力倒轉之下咧，係會受到好大嘅打擊嘅。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因為咧。卢旺达长期都系处于两族嘅仇杀之中，即系其实咧喺卢旺达屠杀之前咧， 嗰30年咧，不斷喺唔同地區都有屠殺出現。 咁但係嗰啲仇殺都講緊係咁多年一直都有發生緊。咁去到要大屠殺，總係有啲導火線先至會發生。係， 其實都係90年啦，因為嗰陣時咧，屠西族有好多已經逃離咗其他國家咧，佢哋想組織翻一個叛軍啊。基本上咧，佢覺得咁樣再落去咧，屠西族人真係會死曬。但係佢哋又想去翻盧旺達。於是咧，佢哋咧其實喺嗰陣時，譬如剛果有一扎啦，喺烏干達有一扎啦，主要喺烏干達為首咧，就有呢一個盧旺達嘅愛國陣線 RPF 嘅。咁佢嘅領袖咧就係保納基加米，就係而家嘅總統。基本上咧，佢嗰陣時咧就係由北邊打落嚟啊嘛，慢慢一路打咧就打到咧去首都啊。咁嗰陣時咧，胡圖族嘅政府就好驚啦，於是咧成個國家咧變咗內戰狀態嘛，於是咧國際就介入啦，就話啊，不如大家簽個停火協議啦。93年就停咗火，咁好似哎冇事啦，大家和平。咁但係反而咧嗰陣時簽約嗰個總統咧，令到好多胡圖族人嘅激進分子有不滿啊，佢覺得做乜簽啊？我係要殺曬佢哋噶嘛，而家你放翻入嚟 啊嘛， 係 咯。 喂，你咁弱嘅一個政府，你做總統點可以咁快同人跪低噶？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有好多嘅胡圖族人，尤其是喺政府上啲高官啊，佢哋用好多方法咧去滲播或者去散播一啲消息，包括咧有一個嘅 Hate Radio。呢個 Hate Radio 咧就係一個官方電台嚟嘅，每日咧就係不斷喺度播歌啊，跟住 rap 啊，但系咧就喺度散播信息就話呢個屠西族全部都係曱甴嚟嘅，曱甴要點啊，殺曬佢咯！我哋要杀啦，总之咧唔杀咧，我哋冇得翻身啦。佢哋一翻嚟咧，我哋就要重翻以前殖民地咁，我哋俾人统治噶啦。咁结果咧，去到94年4月7日啦，当时咧嘅总统咧，佢咧搭嘅专机咧喺基加利咧就俾不明嘅导弹射咗落嚟，咁而死咗嘅。咁佢系胡图族人啦。咁当时咧胡图族人就梗系指责图西族，喂，就系你哋嗰啲叛军射落嚟咯。咁其實咧，究竟邊個射就唔知嘅，亦都有人話咧係胡圖族啲激進分子咧，想利用呢一個方法做導火線而去展開嘅大屠殺。咁又要講下大屠殺啦。其實喺國際上咧，大屠殺 genocide 呢個字咧，正式中文應該叫種族滅絕啊。咁係有咩意思咧？其實係主要就係嗰陣時二戰啦，好多猶太人被殺啦，所以咧國際社會覺得咧呢一個係一個罪行嚟嘅。咁喺400年咧，喺聯合國通過咗咧，如果發現咧有種族嘅滅絕咧，其實國際社會係要負責一齊去出兵嘅。聯合國係有責任嘅。咁但係要符合呢個種族滅絕咧，都有幾個 criteria， 有幾個條件。第一就係你係要有計劃進行啦。第二咧就係對單一嘅民族或者種族或者宗教嘅族群去進行啦。第三就係屠殺，要好大規模屠殺。咁即係話咧，如果咧嗰班人俾人殺咧，其實之前係冇 planning 嘅。你唔係大屠殺，你唔係種族滅絕，你只係殺人嘅啫。係嗰陣時咧，盧旺達就有呢一個咁樣嘅紛爭喺度。究竟係唔係有人之前已經有計劃？咁其實頭先講 Hate Radio 咧，已經開始係鋪緊呢個計劃嘅啦。咁當嗰個總統嘅專機咧射落之後咧，嗰晚即刻咧已經好多嘅胡圖族人咧就攞咗好多嘅木棍啦，木棍上面好多釘啦。咁所以嗰晚咧，即刻就已經有呢個屠殺行動。 咁好明顯係有計劃、有預謀㗎啦。 係啦，其實之前已經係有一啲證據，咁但係咧，聯合國就冇去正視咯。咁結果佢就攞住呢啲咁樣嘅木棍啦、啲鐵棍啦，就去隔離鄰舍。本來識嘅大家就走去殺佢。咁當時屠西族人就好驚啦，即係連一啲可能屠西族嘅官員都被殺啦。咁於是咧，佢哋就諗辦法去匿啦。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匿嘅地方咧，我諗大家都會聽過，就係叫即係暱稱叫盧旺達大酒店。其實咧就冇一間酒店叫盧旺達大酒店。 不過有套電影叫做盧旺達大酒店。 係，咁但係真名咧就叫千山酒店，因為講過啦，盧旺達一個千山之國噶嘛。呢間酒店咧都幾有歷史價值嘅。1973年咧喺基加利起啦，係市內嗰陣時咧第一間嘅豪華酒店，四星級啦，亦都係咧佢係而家現存咧最舊嘅酒店，係第一間嚟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好多人就諗住過去啦，因為咧當時嘅千山酒店咧係屬於比利時嘅一間航空公司擁有嘅，咁變咗向外資咧個身份有啲唔係好同，啲人咧去到咧就覺得咧起碼有外國嘅保護，咁但係咧，於是好多人就走去嗰度啦，咁但係咧原來一開始冇耐咧，胡圖族人咧已經進行嘅計劃咧就係殺咗咧10個比利時嘅維和部隊，點解要咁做咧？因為比利時係宗主國啊嘛。 如果比利時一走咧，其他歐洲國家或者其他嘅維和部隊嘅國家都會撤橋咯。咁佢真係打響咗如意算盤，比利時就話：喂，我哋要走啦！聯合國嗰陣時咧都開始已經講緊，喂，佢哋係咪有大屠殺喺裏面發生㗎？係咪種族滅絕啦？但係咧嗰陣時咧，大家都覺得咧，喂，盧旺達咁細嗰啲應該成日都打㗎啦，成日都殺㗎啦，所以就冇正視呢件事。咁最後咧，聯合國維和部隊咧就決定咧就係、是、好，我就派5000個軍人喺嗰度，但係咧即係負責幫手撤橋，大家唔可以咧去介入佢哋嘅內戰。佢覺得呢個內戰，呢、這個唔係種族屠殺。咁喺國際嗰個定義係唔同嘅。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喺第一個禮拜咧開始已經好多外國人已經走㗎啦。咁但係千山酒店咧，始終都係外國人聚居最多嘅地方。嗰陣時俾記者會喺度啦，一啲 NGO 嘅人會住喺嗰度啦。咁好多人都覺得比較安全啲。咁啊個個走曬去嗰度逃難。千山酒店咧真係唯一一個地方咧。最尾咧係可以救到比較多嘅屠殺族人啦，咁有1200多個咧喺捱咗100日嘅大屠殺之後咧係冇死到嘅，咁可以係一個奇蹟啦。但係咧奇蹟就得呢個地方嘅啫，佢救嘅人都唔係真係好多，講真。咁最慘咧就係咧嗱，當你如果屠殺嘅時候，阿馮傑問你，你會走去邊咧？即係成個城市都好唔安全，你揾啲安全啲地方你走去邊咧？ 走去另外一個城市啦，可以嘅話。 你錯啦，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基加利係每好多山頭噶嘛，其實喺山腳咧好多 block 嘅，佢已經咧係會檢查身份證嘅，所以 咧，好多路障， 所以你 出唔到城， 你係出唔到城嘅，你只可以喺城嗰度匿埋。你發覺鄰居又知道你係屠西族人啦，你要走啦，你會走去邊咧？ 唔係有好多嘅橋段電影或者咩嘅橋段都係咧，佢哋會匿喺一啲宗教庇護底下嘅通常嗰啲都係比較有勢力啲嘅教會噶嘛，咁、所以嗰啲就唔係好敢去喐嘅。 你會去邊啊？ 唔係就係、譬如《金陵十三差》裏邊啦，係啦，我哋都知道你之前阿 Stan 講好多電影啊，《金陵十三差》都係即係其中一出，即係仲要南美大屠殺都避得到啦，咁入教堂都係好選擇嚟嘅， 好正啊！ 但係盧旺達都有教堂噶嘛， 好多，因為佢都係天主教為主嘅。咁當年咧，好多人都會匿埋學校啦、教堂咧，因為嗰啲係比較忠誠啲地方。喂，咁你軍隊你殘殺都冇入你啲地方曬啦， 於心何忍 咧？係啦，咁於是咧，好多人咧就走咗去咧基加利最大嘅教堂，叫聖家教堂。呢間教堂咧就係1913年由德國人起嘅。咁但係咧睇個樣咧就好簡單嘅啫。里面咧，佢可以安放到嗰陣時2000個人。咁但係而家你睇佢外表咧，哇！即係一個紅磚簡單建築物，有一個好大嘅十字架咧。啲人諗住，唉，裡面一定可以主救到我啦。咁但係咧，點知大屠殺咧，佢哋喺裡面咧只係逗留咗一個禮拜啫。佢哋發現咧就俾人出賣啦，而開門嘅咧竟然係神父咯。一開門咧就好多機關槍掃射。咁咧喺裏面嘅2000人咧，基本上都死曬。但係呢班人咧已經死得比較好，因為佢哋係死喺子彈，就唔係係活生生俾人打死咯。咁其實咧喺盧旺達境內咧有好多呢一咁樣嘅事發生，尤其是喺教堂裏面。之後咧好多人咧都唔信天主教，走咗去信呢個伊斯蘭教。咁我其中咧去過有一個咧喺基加利市郊咧幾出名嘅大屠殺紀念中心啦，就係呢個尼塔馬大屠殺紀念中心。佢就係一間教堂嚟嘅。咁嗰條村咧基本上好細嘅，我諗得幾百人住嘅啫。呢、這個教堂都有一個好簡單嘅紅磚教堂啦。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佢都保留翻咧當日咧俾人殺完之後嗰個兇案現場。咁當時咧亦都有5000個人匿埋裏面咧，諗住就唔會死嘅。咁但係最後咧都係俾神職人員出賣啦，所以開門之後咧就大屠殺。嗰陣時咧，據聞咧血流成河嘅。今時今日去到嗰度咧，你會見到咧神台上面嗰張白布咧，仍然好多血跡啦，牆上面好多血跡啦。而佢嘅屋頂嘅升鐵咧，你見到好多窿，全部都係子彈窿嚟。 係啊，尤其要講就係啲子彈窿，即係其實你諗下，真係要好瘋狂嘅狀態先會向天係咁肥。你諗下，你其實你要殺人，你唔需要向天 或者向下。 係啊，但係嗰啲子彈係佈滿咁滯，淨係射天花板都射100槍以上。咁你諗下射人射幾多槍？ 嗰陣時咧真係瘋狂嘅，因為咧就算譬如你自己係胡塗族人，你覺得喂殺人都唔好啦，係咪啊？但係如果你唔殺人咧？就俾翻胡塗人殺， 因為死嘅唔一定淨係呢個 屠西族人，仲有一啲係比較溫和嘅胡塗族人。佢覺得咧，如果你唔加入我哋咧，你就係叛徒啦。咁結果咧，即係全部都傻嘅啲人。即係如果我唔殺咧，我就要俾人殺啦，所以我就要殺人咁樣。呢、這個情況咧就好混亂啦。咁喺呢啲個基加利嘅地理環境下，又被封城咧，終於咧過咗100日之後咧，成個城市咧啲人真係俾人殺曬。咁嗰陣時咧，國際社會就冇出兵啦。雖然咧，聯合國已經承認咧有種族屠殺喺裏面出現，咁但係咧已經去到比較後期。 而可以入去平定内乱呢，就是由保罗卡加梅统领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啦，他就由这个北面攻入去。他入到城的时候发觉呢，其实那些胡图族人已经走晒了，因为他们怕呢啲人呢受报复嘛，全部呢都走晒去刚果那边。咁成个城市咧就空晒。 睇翻啲数字，喺呢次大屠杀入面系有估计啊，系有80至到100万嘅人系因此而死亡嘅。 嗱，100万就系成个国家啦，但系咧希卡利咧里面本身咧亦应该有20几万嘅。咁最尾咧剩翻系4-5万人嘅啫。咁你可以知道咧，其实死嘅咧，我谂都即系20万计啦，因为官方数字真系统计唔到。 足二主持先老曾卓然冯杰， 大家听到好似好恐怖啦，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大屠杀之后咧，成个国家咧基本上都崩溃咗啦。咁、而当时嘅卢旺达爱国阵线咧，佢打赢咗仗咧，所以受到咧好多。即係國民嘅歡迎，結果咧佢之後嘅選舉咧就可以贏咗總統啦，同埋呢個國會好大嘅議席，就開始統治嘅國家。咁佢多數都係屠西族人嚟噶嘛。咁我覺得咧呢一個政府 即係調翻轉啦，又變翻屠西族嘅掌權。咁會唔會又碌翻轉頭嚇，又會再做多次呢啲 大屠殺咧？係咯，即係都唔係好多人噶咯。咁啊唔係，呢個 LPF 咧其實咧。基本上咧，佢真係好正視嘅問題。佢覺得點解我哋打咗咁多年仗，成個世紀啦，不斷殺嚟殺去，究竟盧旺達人有咩著數咧？佢我哋從中得益到啲咩咧？國家又不斷咁貧窮，於是咧呢個政府咧就重新去審視咧，究竟佢哋兩族嗰個紛爭嘅問題。第一咧，佢取消咗身份證上面寫係乜嘢種族嘅呢一個規矩啦，同埋咧佢向即係所有嘅國民啊，佢哋嘅教育就係咧。我哋咧唔系屠西族，唔系胡图族，我哋系卢旺达人。话俾大家听咧，只有一个族人嘅啫，只有咁样咧，我先可以继续咧可以生存。如果唔系咧，只会几百年都要 loop 喺呢样嘢度。咁我觉得咧，佢卢旺达政府真系做得几好嘅。其实近年咧，你会见到咧好多时咧出席好多活动咧，佢都会系好似一个新兴嘅国家，同埋一个发展得几好国家嘅。咁尤其是佢喺大屠殺十周年嘅時候啦，2004年咧，佢就開幕咗咧喺基加里咧有一個大屠殺紀念中心開幕。咁呢個大屠殺紀念中心同其他咩唔同咧？我之前講過啦，我去嗰個係一個教堂改裝噶嘛。之前咧有啲係學校啦，或者教堂嘅一啲大屠殺場地改裝，所以咧其實個感覺好恐怖嘅。咁當地政府咧會覺得，唉，如果我呢啲咧全部變咗紀念中心咧，其實會對於生還者咧好似一個二次傷害，即係見翻又好唔開心。咁佢喺呢一個基加利嘅大屠殺紀念中心咧，佢有個目的嘅，佢就覺得咧，佢要係可以將國民帶出呢個傷痛啦，可以將兩族嘅人連翻埋一齊啦，同埋咧有一個教育作用。咁呢個中心咧，我覺得好特別，因為咧我都去過好多一啲屠殺紀念中心，但係去呢一個咧底層咧就會介紹，譬如盧旺達呢件事啦，發生咗咩啦。咁但係二樓咧，佢有一層咧，全層咧就係講咧20世紀咧發生過嘅唔同嘅大屠殺事件，包括譬如好似赤柬啦、猶太人啦等等啦。咁咧你會覺得咧，佢唔係淨係講緊盧旺達大屠殺啦，佢係講全世界點樣去面對種族滅絕呢一件事。咁佢好似係以一個過來人嘅身份咧，佢覺得係有一個國際嘅站啦，向大家去講種屠殺對人類嘅文明有咩影響啦，大家點樣去面對，同埋點樣可以去停止呢件事出現咯。咁呢個中心咧，而家其實幾成功嘅啦。如果講個建築設計咧，佢只係一座好簡單嘅兩層高嘅平房， 但係個意義就重大， 意義好重大啦。咁同埋咧，佢而家咧，佢變咗一個世界國際上一個大屠殺嘅資料館咯。即係佢除咗會喺當年盧旺達大屠殺嘅資料，佢會好清晰咁樣會有記載之餘咧，佢都會做好多嘅 seminar 或者一啲講座或者一啲嘅研究咧，同大家去分享咯。 咁但係講盧旺達嘅後來，當呢個反叛嘅勢力啦嚇 RPF 啦，咁佢掌權咗之後咧，其實除咗話起咗呢個紀念館之外，去撫平咗大家嘅傷口啦，盡量咁喺希望個國家或者希望個城市發展方面，其實佢都做。 咗好多嘢，尤其是卡加梅呢個總統，即係當時嘅領袖啦。咁亦都提出咗一啲嘅計劃，係希望將個國家咧係轉型嘅。因為我哋之前都講啦，盧旺達都係一個比較上貧窮嘅國家，或者係當時都係以農業為主啊咁。咁但係將佢轉型成為一個知識型經濟嘅一個社會，我相信當中要嗰個力度啊，同埋要點樣行呢條路，都係需要好多嘅計劃先至做得到。 係嘅，如果講翻個城市設計啦，其實喺94年大屠殺之後咧，這個城市咧突然間有人口下降噶嘛。係 啊。 咁但係咧，當佢政府咧做翻措施之後咧，其實仲更加多人。而家咧又過咗100萬人嘅啦，即係比嗰陣時咧多四倍。咁亦都同其他嘅窮國家一樣咧，佢係解決唔到咧呢個貧窮住屋嘅問題嘅，因為佢有七成嘅人咧係住喺貧民窟裏面。咁但係咧嗰陣時嘅政府都諗住，我都係要逐步解決，冇可能一次過，因為冇錢啊嘛，佢始終缺乏資源啊嘛。佢喺2000年推出一個叫 Vision 2020嘅計劃，佢就係想喺2020年之前咧，希望盧旺達可以變咗一個中產社會。咁亦都希望咁樣令到啲人咧有個希望喺度啊。咁當然啦，頭先講過啦，喂，七成人口係貧窮喺首都喎，即係你仲未計其他鄉村嘅人口。 照計就比首都更加貧窮都唔定啦。 係啦，咁變咗呢個計劃咧，其實咧而家嗱2020就走到啦， 走兩年。 係啦，其實就唔係好得嘅。咁但係咧，其實近十幾年咧，佢喺個城市規劃上咧，都加咗好多大嘅嘢嘅，包括一個新嘅政府總部啦，同埋佢又起咗新嘅一個會議中心啦。呢啲目的咧，其實都係想咧改善佢嘅商業環境咯，希望吸引多啲人可以嚟做呢啲嘅商業同埋貿易嘅往來啦。咁要記住咧，基加利咧其實真係一個內陸到好內陸嘅城市，基本上咧佢冇其他嘅優勢，所以佢哋咧係諗住咧用呢一個 IT 啊，或者用金融中心嘅方法咧，可以令到佢哋脫貧嘅。咁所以在2013年他们又推出另一个 Vision 2040，我就觉得会更加厉害。我觉得其中一个他们做得挺好，就是2008年盧旺達政府就决定这个国家要禁胶袋。 哇，这件事很难的。 是啊，但他真的禁过。他现在你所有人如果入境，他 check 所有行李的，就算你有胶袋用来包你那些 那些水啊 水啊，那些全部都不得的。胶袋就是胶袋，不是胶樽，胶袋而已。他都研究可不可以全部胶都禁，咁但係就比較難啲啦，即係實際上。但係禁咗膠袋咧，有一個對佢哋非常之好嘅，因為始終係窮國家咧，好多時啲人咧亂用膠袋，你會見到咧好多膠袋山啊， 係啊， 隨街都係，咁又要燒啊， 係啦， 又要燒，咁又有廢氣噶嘛。其中呢一個咧係想為國民健康而著想，而佢哋亦都冇有效嘅資源去處理啲垃圾，所以不如禁曬佢。咁結果咧， 好啊， 又真係令基加利咧有一個好大嘅改變。由呢個減膠袋開始咧，之後咧佢都有推出嘅計劃，就係每個禮拜六咧，佢規定全市嘅市民咧都要進行一個公民嘅義務，就係一齊去掃街。 哇！呢啲真係， 所以咧大家都身體力行啦，變咗咧佢覺得係城市嘅一部分，亦都我都有份去清潔城市噶嘛。咁而家咧佢哋都會好自豪咧，會同佢講：喂，我哋基加利係全世界最清潔嘅城市咯。 但除咗清潔之外咧，因為我哋喺即係我哋網站入面嘅圖片入面見得到咧，佢呢個 vision 咧都真係幾未來感嘅，即係喺一個我哋講基加利嘅城市入面可以起到好似佢圖片入面所希望做到嘅嘢咧，即係已經係超越咗，即係話香港都未必有啲咁嘥白嘅設計。 大膽啲講一句啦，即係喺一個非洲冇乜資源嘅國家裏面，佢唔去發展種種嘅工業，用人口出口能量會轉換成外匯。佢想走高科技同埋金融路線咧，就即背後就係要有好強嘅人嘅教育水平啦，人本身嘅質素啦咁樣。咁喺大屠殺事件之後咧，我就覺得佢哋呢個國家嘅人口嘅水平咧，可能咧就未必做得到。 有待改善。 有我諗有巨大鴻溝喺裏面。即係我覺得嗰個 plan 係好好嘅，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希望我估錯，2040年嘅時候有咁靚嘅最好啦。 要好有錢喎、 啊， 講緊 係啊，即係佢直接一步致富㗎，即係佢跳過咗工業革命都可以唔做㗎啦，係啊，直接就可以走高科技超英趕美。 當然都係比較困難啲啦。不過咧，其實近年咧，你話盧旺達咧，無論教育啦或者一般嘅文化水平咧，都係比周邊地區已經係改善咗好多。咁佢亦都咧喺2018年咧，俾世界銀行咧評定為非洲第二個咧最便利商營環境嘅國家，咁所以咧， 同埋好似都係安全嘅， 係啦，同埋咧呢個國家咧係其實係出名咧係好廉潔嘅個政府，咁所以咧，我諗呢啲條件嗱，當然咧可能教育水平 都可以有待改善啦。但系咧，有个廉洁政府咧，可以帮呢个国家咧去一个更好嘅将来咯。 嗱，咁我哋今晚咧同大家讲嘅卢旺达嘅基加里咧，就去到呢度为止啦。咁我哋下一个星期嘅建筑二咧，再同大家嚟一个嘅总结。咁啊，作为我哋呢一个系列啊，先奴带俾我哋呢个研究或者去分析唔同城市规划背后嘅一啲意义啊。咁我哋下一个礼拜一晚嘅9点钟啊，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